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这个口号还能再喊几次吗？已经倒数了哈，再能再喊十几天吧。已经进入到2018年12月17号了，2018年没剩下多少天了哈，还有2周多一点点的时间。怎么样？新年计划2019年做好了吗？2019年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同大家见面呢？什么全新的栏目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关于2019年我们汽车音乐会的节目口号，可以请你来好好想一想，集思广益哈。好，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可以有三件事情做。第一，2019年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口号，你可以想出来吗？第二，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吗？在2018年赶快加入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啊。第三，有红包吗？哎，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家族群当中的老朋友。老杨头现在正在顺义收听是吗？双 A 现在是在贾家村哈，小呆猪呢是在南草场收听，还有在丰台区的妞儿，小呆猪呢是在南草场街收听，子弹穿过玫瑰是在海淀收听，还有田大腕是在北京西站收听。你要去哪里啊？刚刚发来信息的雨香你好，张丽娜，就是没有看到有发红包的哈，还有。这是名字好长啊，你已成为新群主，和大家打个招呼吧。谁？你是谁？好了，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好朋友，赶快把你们的信息发过来吧。今天是2018年12月17号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2018年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继续出发。2017年的口号呢是要稳稳的在一起，那么2019年我们的新口号又是什么呢？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 了解汽车文化， 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看一下，他们已经让自动驾驶汽车飞起来了。谁？据报道，奥迪、空客还有 IDG 正在合作研发一款面向未来的概念飞行汽车，车辆采用纯电驱动，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而与众不同的是，它还会飞。 日前呢，这个概念飞行车呢已经进入到实验的测试阶段，并于近日在阿姆斯特丹飞行器展上进行了运行演示。场上展示出了1:4大小的真车的这个模型了。整个模型呢由三个模块组成，分别是飞行模块、地面行驶模块还有乘客舱。其中呢，飞行模块呢就像是这个大疆精灵系列无人机哈，采用4轴8桨的动力系统。地面行驶模块的设计呢更趋近于汽车的造型，尤其是和乘客舱组合之后，分明就是一台紧凑型的奥迪概念车。奥迪表示，飞行汽车会在未来10年实现成熟的商业化。对于那些远离城市居住的人来说呢，这种飞行汽车可以作为往返市中心的便捷交通工具。话说回来了，离市区那么远又不堵车，干嘛非要飞呢？好吧，以上就是这个城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车布 Marcus Moya Running Away。 I'm trying to find a new way where the sun shining down on my face。 第49名， 吴莫愁就现在。 青春的激情百花盛开，有些 no 这不是一个需要等待的年代。 第48名， 孙露两个朋友。 算是一笑而过，那些放手的动作看似不多，其实别人的笑说。 第47名， 白兔爱的双重魔力。 爱有双重魔力，也苦涩也甜蜜，悄悄的在心底。 第46名， Boris Artist 海底总动员。 My heart will lead me there soon, you'll meet m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running away from this pain, I'm trying to find a new way where the sun's shining down on my face. I'm running away. You're in a toxic relationship, time to be 自拉脱维亚的音乐人 Trouble 带来这首 Running Away。 他从2001年开始进行音乐的磨练和创作，作品呢也是让人心动哈，风格既清新自然又可激情澎湃，什么风格都可以信手拈来哈。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 Turbo Running Away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上这样的节奏，鼓掌，拍手，不是让你鼓掌，拍手啊！你要开车就算了哈。吴莫愁的就现在，可以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哈 ，Music Video。吴莫愁的清纯的学生装扮呢，极具戏剧效果的镜头展开，整个 MV 洋溢着青春和梦想的正能量。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吴莫愁的就现在。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的照片啊！今天北京天太好了， 有梦想的存在。 如果您有很美的图片，方便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官微来展示一下。你好，红日，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暖冬有礼，岁末狂欢。即日起，一汽大众新老客户购车，可享租购、置换、双享保险、金融、无忧贷款、再购、推荐购等12大暖心礼包。更多精彩，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新Tour畅享星途全球华语流行歌手大赛第三季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上海成功举行，香蕉妻子 Tangram 组合等出席此次发布会。发布会现场 ，Tangram 组合分享了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如今正式出道的兴奋。本届已公布的三位明星导师有王若琳、苏醒，还有来自俄罗斯的维塔斯。除了这三位重量级的明星导师之外，本次大赛还有一位神秘人气导师将在第一期节目开播时正式公布。Sing Tour 畅享星途全球华语流行歌手大赛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畅享星途第三届将打破以往的赛事规则，与视频网站合作共同打造七期真人秀养成型网综，由各大厂牌推送来自全球各地的15位实力新秀，将前往澳大利亚悉尼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明星养成之旅。同时，节目将邀请7位当红明星，以每期飞行嘉宾的形式共同参与录制，为15位选手指导陪伴打气，与全球粉丝朋友共同见证选手的成长之路，并在2019年6月2号总决赛登上悉尼新港中心，由王若琳、苏醒、维塔斯，还有一位神秘人气导师坐镇现场，共同决出本季畅享星途全球总冠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上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哈，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你给我红包之后，把你带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什么？又是红包？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本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开车这个汽车的后视镜怎么调整哈，但是看到我们的官微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这么多的美景图，有点忍不住了，来也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冬季自驾的好去处吧。这里就是福建的武夷山啊，天蓝水清，这里有着冬天最闲暖的时光。冬装呢是银装素裹的，是清冷色调的，但是武夷山的冬天呢满是春绿和秋红。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天蓝得很纯净，水绿得很晶莹，大山雾露出了厚实的肌理哈，就像是肌肉一样骄傲挺拔，而且棱角分明，流动的蓝雾似飘欲飞，任性的云朵细甩着飘逸的风儿，而里传来的竟是空气流动的声音，还有汽车音乐会好听的歌声。好，不给自己做广告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51周，倒数第三周，倒数第二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Years and Years King。 I caught you watching me under the light, can I be alive? 第44名鹿晗心绿。第43名吴建飞偏偏爱上你。 想一想爱情的其实没什么道理， 一辈子让我死 心。第42名，林俊成，东西。 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 第41名， Frank Music Breaking Ball。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caught you watching me under the light. Can I be a line? They say it's easy 在伦敦的独立乐队 Years and Years 的这首 King， 乐队主唱 Only 呢是一位演员，拍 MV 呢自然不会放过秀戏剧细胞的机会哈。曾经参演过多部的影片，特别是热剧《低俗怪谈》当中饰演了一个相当惊艳的吸血鬼的角色。看了《精灵旅社》之后，我突然觉得吸血鬼挺可爱的，那个伯爵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 ，Years and Years King。好啦，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鹿晗想要挑战音乐，不仅是欧美曲风，还要挑战更多的曲风，同时还要加入中国风。来听听看他的心率吧。 其实就不太像我自己，特别是当和朋友们在一起，喧闹中最安静的你，却记忆点燃慢热的心。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忧郁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Hold on， 给我一点 究竟。 或许 feeling late， maybe 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疯狂的想到你的是你是你，把男人你穿的 keep it cool。 你走进我的心，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为我闪闪升起，而我只为只为你。 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这不过是你的面具，犹豫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喉咙给我一点酒精。众人目光不怕穿过闲言碎语，为你不管是否迷失自己，只要是你好的坏的都可以。 The music city 是我们的背景， feeling body everything's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这就是鹿晗一直想寻求新的突破。作词人朱静熙说，如果你爱鹿晗的话，应当懂得他要走的路有多么艰辛，应当懂得他想做的音乐到底是什么，应当听懂他的音乐吧。听懂了吗？他的心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是情不自禁爱上你的坏脾气，在我眼里看来很有个性，就是喜欢听你唠唠叨叨的口气，觉得一字一句都动听。想一想爱情它其实没什么道理，会不会一辈子让我死心塌地，能不能就这样在一起？没有人能代替，偏偏爱上你像是天生注定。没有人能像你，第一眼就让我为你偏心。就是情不自禁爱上你的坏脾气，在我眼里看来很有个性，就是喜欢听你唠唠叨叨的口气，觉得一字一句都动听。想一想爱情它其实没什么道理，会不会一辈子让我死心塌地，只有你是如此自然的让我动心，能不能就这样在一起。

继续出发。 活力四射的舞曲来自英国当红的 R&B 男团 GLS， 摇摆不定男生联手 Deb 带来这首 She Makes Me Wonder。 那么这首歌曲呢，很带感哈，很有劲儿哈。来介绍一下摇摆不定男生吧，他们凭借首单上榜的一周就实现开门红哈，曾经空降英国的 UK 单曲榜冠军呢，感觉很不一样，实力就是不一般哈。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你方便的话，你愿意和我们共同感受这份激情的话，你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如果你更愿意发红包呢，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哎呀，我又是红包，对不对？我先扫你家里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在上一个时段已经卖了关子了哈，说了这个汽车后视镜的话题。好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如何了解你的汽车后视镜，应当看到什么样的汽车的车域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希望左右后视镜都能看到后轮哈，其实这是新手的一种常见的误区了，觉得看到后轮心里踏实，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是因为大家对于车身的整体判断还不够。实际上正常情况之下， 左右后视镜只能看到车身车把手，而且呢在整个后视镜当中都占很小的区域，因为大部分区域是用来观察道路情况的。来看一下左侧的后视镜哈，记住两个指标，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是左侧的，司机这一侧的很好理解，就是车身的边缘占据后视镜整个画面的四分之一，其他画面呢占大部分。而高低的调节上呢，要远看这个观看远处的地平线哈，将地平线置于中央，也就是说天空占一半，地面占一半，一半是天一半是地，明白了吗？再来看一下右侧后视镜，和左侧后视镜是不一样的哈，是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原则。由于我国的车辆都是左舵的，所以呢对于车右边的情况往往不如左边那么清楚哈，那边你离得远嘛，对不对？这个可想而知哈。实际操作的时候呢，那么右侧的后视镜在调整上上下位置的地面部分应当留得比较大哈，大约占镜面的三分之二，就是三分之一是天，三分之二是地，明白了吗？那么左右位置确定呢，跟左侧一样，也是车身占四分之一的镜面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回去好好调一下哈，不对的都赶紧调整过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是来自苏芮的《爱就这么来》。1998年，苏芮得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的殊荣哈，这个奖项给她不少的信心，让她再一次站到舞台的中央。也是在同年，苏芮带着金曲奖的桂冠发行了《爱就这么来》这张国语大碟，《爱就这么来》这张国语大碟。主打歌呢以舞曲为基调，同时也看出苏芮求新求变的这颗年轻的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醒来，它温柔地爬向玻璃，阵阵清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蕾丝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巧克力 cookie， 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地板，打翻我的那个下午茶。 作品最喜欢拉开窗帘，太阳照进来的一瞬间，早晨起来有这样的感受吧。啊，今天天气好棒，太阳照进来了，好温暖。来自尚雯婕的小快乐。午后下了一场小雨，清洗空气，阳光醒来，它温柔地爬上玻璃。Bossa Nova 的神韵，很好听的一首作品。好了，继续好听的音乐，来听听卡朋特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世界之巅》，如同阳光下一杯怡然自得的暖手茶，温暖你的心。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I'm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又听到了一首荷兰 DJ 的大作，他的名字叫 Max Groove， 但是大家更熟知他的名字还是 Dent Clean。 童年的时期呢，就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起初呢他是和姐姐拿着家里的这个盆敲敲打打的，叮了咚了叮了咚了，不过呢最终呢还是学了钢琴。十岁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些 DJ 的设备，也带领他走上了 DJ 的道路。我们都知道哈，在这个欧洲啊，尤其荷兰呢，他们的这个电音呢是比较发达的哈，而且呢他们的这种理念是很超前的，所以呢在他们那里呢就是 DJ 还是蛮多的。在我们这边呢也会渐渐的会看到一些夜店呢会请到一些荷兰啊，包括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 DJ 哈，然后我们慢慢才知道，哎，原来我们这些音乐节目主持人不叫 DJ 哈，他们才是就是在真正大碟的那种唱片骑士哈。我们以前都说自己是 DJ， 算了别这么叫了，我们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算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要完整收听。好了，现在既然已经好了开始，那我们就继续吧，来听听张信哲的直觉，进入到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这个环节。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小歌曲来自金莎的《不可思议》。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飞要跟你说再见了。没有忘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北京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好了，说好了，明天九点我们再见吧。